残缺的影子在街上被夜风拖好长，流动站在我的左后方嘲笑着我的不安。在你离开的那个晚上，窗外风不急也不降，你的表情什么话也没讲，只我想用蜡笔轻轻在心头上轻轻地写几行，描述你分手时的模样，才开手想悲伤。这城市任何地方都有你残留的印象，若等你把心看坏才开始决定我应该怎么办。 Should I stay? Should I go?I don't know, don't know, don't know. 被自由你的脸的素描框，假装你就在我的后方，只是始终不跟我交谈。 Should I stay? Should I go? 17年前的这张专辑叫01，我们来听的这首歌 Should I Say Should I Go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1年华语歌坛推出了一支组合，他们名字啊，那个时候好新鲜啊，叫 SHE 啊，首张专辑女生宿舍，我们来听这首歌恋人未满。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年，为什么再道别就又想见你，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，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，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，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。 伤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愉悦